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第45集，狼王。萧迟也得天独厚的强健体魄完全传承于父亲，他骇人的臂力、超人的个头、挺阔的肩背以及爆发力迅猛的长腿，无一不是父亲的馈赠。相比略显平和、更加风度翩翩的萧继明，萧迟也才是狼崽子。只要兄弟俩站在一起，一眼看过去更具攻击感的绝对是萧迟也。而此刻真正的狼王注视着沈泽川，已经学会克制的沈泽川却有强烈的逃跑欲望，这跟被萧迟也摁倒截然不同，这是让人不自觉起哆嗦的注视。沈泽川在这一刻想起了齐太傅的话： 如今萧方旭病隐，萧继明锋芒毕露，人人都忌惮萧继明。但是兰州，20年前真正马定边陲的人是萧方旭，按如今的目光看，其实羽是五郡总帅，分明职权更高，可他却没有封王。那是因为启东是受封王土，五郡全都是大周的开国王土。可是离北不同，离北如今这样辽阔的疆域，从落霞关一直延伸到东北鸿雁山脉的尽头，这都是永一年萧方旭带着离北铁骑一寸一寸打下来的。离北铁骑现在是萧继明统帅，铁马冰河多威风，可是这支强骑也是萧方旭组建的。离北铁骑没有边郡守备军那么悠久，他是永一年边杀骑兵屡次进犯落霞关，萧方旭专程为痛击外敌而建立的重骑。离北的战马、离北的军士、离北的挂链钢刀，如今但凡能瞧得见的离北铁骑的标记，都是来自于萧方旭。八大家盘踞已久，是大周的复古之居，萧家能与花家分庭抗礼，就是因为萧方旭稳居离北。萧方旭不死，萧家便是扎根离北的参天大树，狼王之称绝非浪得虚名。 萧迟也回头： 是沈巍的儿子。 沈泽川下马对萧方旭行礼，萧方旭看了他半晌： 沈巍已死，质子无辜，先帝既然放了你出来，便是赦了你的罪，你怎么跟着这小子？ 沈泽川单膝跪地垂手说： 卑职编入锦衣卫当差，如今暂归禁军，听凭总督大人调遣。 原来如此，你为难人家干什么？ 萧方旭看向萧迟也，萧迟也舔了舔口中的伤口： 我怎么会为难他？我与他如今可是过命之交。兰州，是不是？ 萧方旭不再看沈泽川，与萧迟也闲话起来。沈泽川撑着单膝，从地上的水洼里看见了萧迟也肆意的笑容，还有萧方旭望着儿子的目光。雨滴溅乱了水洼里的景象，沈泽川收回目光。萧继明出来时，萧方旭已经先走了，戚主因随他走了几步，忽然问： 哎，那是什么人啊？ 萧继明看向赵辉身侧，神色不变： 那是沈泽川。 戚主因脚步一停，颇为意外： 沈巍的儿子，那怎么跟着阿野？ 阿野玩心重，托办在为难他。 这样貌也太出挑了，听说他母亲是端州武妓，幸好是端州武妓而不是苍郡武妓。 戚大帅戚时雨最好美色，是见了美人就一步动脚的人。戚主因虽然兄弟稀少，家里却有无数个姨娘。戚主因侧身： 哎，说到这个， 阿野也二十有三了吧，还不娶妻？ 哎，一直也替他着急。李北不需要他娶豪门贵女，是个家世平凡、出身清白的女子就行。一直年年都往曲都送画像，为他挑遍了李北的女儿，可他却始终没个中意的人选。 贵女交金，与他玩不到一起，寻常女子胆怯，挨着他便先怕了。况且他这性子，有几个姑娘能招架得住？想找个情投意合的，我看难于上青天啊。他又爱往烟花巷子里钻，哎，你可留意了，不要来日让他真带了个继子进门。 萧继明知道他后娘全是启东名妓，整日在后院吵闹，闹得他一回家就头疼，所以打小对继子最是厌恶。萧继明又想长叹，也头疼道： 他要是真遇着中意的人，谁挡得住？十头牛也拽不回来。 未雨绸缪啊。其他的便算了，性子千万不要太烈。你家一只生性温柔，若是他带回去个有脾气的，那一只岂不是要天天受气？ 八字没一撇，太早了。 姻缘最说不准，兴许某天就开窍了呢。 萧池也总觉得背上凉飕飕的，他警惕地回头，见沈泽川立在朝晖身边，不知在想什么。 待会儿去禁军的办事房领腰牌。 萧池也挡住了沈泽川跟前的光亮。 锦衣卫最后的调令下来之前，你日日夜夜都要跟着我。 日日夜夜。 沈泽川重复着这个词，抬头望着他。 夜里还要我为二公子抬夜壶吗？ 你要是想，也是行的。 萧池也往前进一步。 我这几日忙，要住在禁军办事房后边的宅院里。 沈泽川没回答。萧池也已经转身去接萧继明了。大理寺复查没有结束，花潘两府先被抄了。李建恒趁机以太后忧思慎虑为由，把太后所居的恩慈宫给毙了。李北军饷凑了个整数，勉强算补上了。萧方旭与萧继明不能久留，不日后又走了。萧池也倒没有表现出不舍，他经过那一夜的酒醉，仿佛把秋烈时的野心抛弃了。李建恒时不时赏他些东西，他每次都欢天喜地地受了。不仅如此，他开始偷懒。原本的禁军有巡防要职，可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经常找不到人影，兵部逐渐有了疑声，起了换人的风向。但是李建恒绝不同意，连打滚撒泼都用上了，甚至要与成熟的兵部侍郎翻脸。他扔了兵部侍郎的折子： 萧策安救驾有功，怎么当不起禁军总督的职位？他又没误事，朕不会换人。 两个人又恢复秋烈以前的混样，李建恒觉得轻松了些。那一夜的萧池野更像是臆想出来的人，这个没有正形的才是他兄弟。萧池野没提回李北的事，李建恒也觉得很高兴，他认为这是兄弟的体恤，他也是没办法嘛，待的曲都不一样能玩。他如今还做了皇帝，凭着这层关系，萧池野不是想怎么横就怎么横。况且回李北干什么？那苦寒之地哪有去都舒适逍遥？萧池也要出城跑马，李建恒准了。萧池也要扩建禁军办事院，李建恒准了。萧池也要半日当差半日闲居，李建恒不仅准了，还是兴高采烈的准了。两个人没事就玩马踢球，李建恒去不了东龙大街鬼混，却能叫萧池也一块听琵琶。那慕如就住在明礼堂。李建恒原本想着萧池也会提几句劝诫，谁知萧池也只字未提，跟着他一块乐。这皇帝当的可真他娘的舒服。去都最后一场雨时，西谷安已由大理寺判了斩首。西红轩因为散财请罪，反而得了李建恒的青眼，调去了户部，换了个不大不小的差职。他本就精于玩，这下更是如了李建恒的意，天天去给李建恒说怎么玩。西固安裁判，花思谦就在狱中咬舌自尽了。所供证词将罪行全部揽下， 没有一点挨着太后。如今只有纪雷和潘如贵迟迟没判，海良一想要撬开这两人的口，却始终没有成功。屋里潮湿，沈泽川才回来，他一打开门就见着桌上压着个东珠。沈泽川合上门，才把珠子拿到手上，就听到陈阳敲门。他打开门，陈阳说， 总督那边叫你。 沈泽川掌心捏着东珠，布条如湿。 我换身衣服就去。 不必了，就这样去吧，总督不耐烦等人的。 说罢侧开一步，要和沈泽川一起走。沈泽川只能垂下手，跨出了门，与陈阳一块走了。萧迟也正披着大氅，见他来了， 抱上刀跟我出门。 沈泽川出了门，萧迟也牵马时，他才发觉陈阳没有跟上来。萧迟也上了马，海东青抖着一脖子的水珠落在他肩膀，沈泽川只得跟着他。马出了城，冒着雨往峰山教场去。到了教场，空荡荡的，没什么人。萧迟也给浪淘雪金解了缰绳，拍了一把，让他自己去跑着玩，猛飞去了廊下，不肯再淋雨。 脱了衣服， 萧迟也转身，边解了大氅，边对沈泽川说道。沈泽川抱着刀，抬高了下巴，水躺在他前襟，那颈子就这么白嫩地露着。萧迟也觉得他看见沈泽川的脖梗，就像有人见着猫，总忍不住要揉几把。这什么怪毛病？他想着，连外衫都脱了。见沈泽川不动，又催促道， 愣什么，快脱。 沈泽川抬指落在自己腰带上，瞟他一眼，慢声说， 我脱了就没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